南二环蔡慧英桥到右安门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7:07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各位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我们俩很少同时在一块儿出现在周六的节目吧。 嗯， 这是头一回。 看来咱俩要对宠物好一点。 要更多的爱心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啊、不过呢，这两天其实一直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好多就是他们推送的一些文章，比如说像我的一些好朋友啊、比如像小柯呀等等，他们都是什么要珍爱身边的宠物啊等等类似的。这个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肯定在他们工作平时的有类似的这样的文章或者类似这样的故事会知道很多。 那当然了、赶紧就请出今天我们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赵雪飞院长，您好。 哎，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是王岩院长。 Hello， 大家好。 嗯，两位年轻的院长，我天啊，他们那儿升迁是不是特别容易？ 不是，在他们那儿一般就是只要在那儿工作都是院长。 哇， 对。然后你问，那个咱们这儿除了院长，那其他人？没有其他人。 我的天，院长制是吗？还欢迎两位院长哈。我们先问个问题呗，因为这两天感觉哈，咱北京城一下子，我刚才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刚才王岩老师还学了我一下是吗？啊，不是，赵老师，赵院长， 就咔一下， 咔一下。对，刚才我带着两位上电梯的时候，我说，哎呦，这两天怎么咔一下就变冷了？ 嗯。因为入冬了嘛， 对， 你像前两天暖气都开始给了， 对呀、你说咱们都把什么羽绒服啊， 对， 貂啊，不是，没，就是各种的厚衣服吧， 都找出来了， 都找出来了。你说这小动物们是不是也会怕冷啊？ 是不是也分？ 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像毛发比较浓密的那些狗狗，像哈士奇呀、阿拉斯加呀，或者萨摩耶呀、这些可能就是他们有双层被毛的狗狗就会耐寒能力好一些。但是像这些体型比较小啊、被毛比较少的，像吉娃娃呀，然后杜宾呀、小鹿犬呀，或者平时剪毛剪的比较短的这些泰迪、比熊啊，这些都还是比较怕冷的，大家就是主人要注意他们的保暖的。 嗯， 哦，就得穿着小衣服。 那你说 对，穿个毛裤。 哎，那你说有必要，就是必须要穿衣服吗？ 是这样的，就是看它的环境的耐受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本身就是在一个室外饲养的狗狗，就是平时就看家护院比较冷的一个环境里，它的毛呢也会长得比较好，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呢也比较强的情况下，就不必须穿衣服。但是平时呢，像温室里的这些花狗们，温室里的花朵们，然后这些花狗们是吧，然后就比较不耐受这些寒冷啊，不耐受这些空气的变化呀，所以还是需要注意保暖的。 就还是该穿穿是吧。 对对对，它本来没有抵抗力，我们就多穿点。 不过我觉得院长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要是看家护院的，对吧，是家里的一个帮手，让他再穿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就立马在院子里看家的时候就显得那种斗志就减半，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雄赳赳气昂昂了。哎呦，现在你知道狗狗他们穿那些小衣服、小手套什么的、小帽子，可多了， 是 什么超人的，什么超级玛丽的，还有各种各样，反正我都看了好多好多。然后那小爪子上穿那小手套， 小爪套，给来身蜘蛛侠的， 估计你就能飞起来了哈。 是是是，不过那天我还看到，不只是穿衣服，还有穿鞋的。 是的 啊， 但是大狗好像很少穿鞋的，小狗穿鞋的多。哎，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大狗也有，就是小狗的主人可能相对细腻的会多一些，宝贝的像小公主一样的多一些。你看你弄个大杜宾大狼狗，穿个鞋也不协调，你平时不能跟被窝里抱着是吧。 但是我看他们有穿鞋的，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主人也不能说懒，就是可能不够那么细心，就是哎呀，出去一趟，哎，穿双鞋吧，省得回去以后我再给他擦爪子呀， 对对对对对， 哎，是这么一个方面。 是是是。 但是我也曾经问过别的人，别的人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每一个爱自己家里小朋友的这些主人，其实不担心说我回去必须得给他擦洗一下脚啊等等，其实还是因为比如说他如果要在外头，比如上草丛里玩或者什么，很有可能有一些就是类似于虫子啊或者什么的，如果要是通过脚啊有传染可能不行，所以穿一双鞋相对会有一定的保障。哎，有这个道理吗？ 赵大夫啊，赵院长， 是，其实是有道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在草里面，会有一些很硬的这个草籽儿啊什么的，可能会伤到。但是实际上，另外一个，您刚才说到虫子，虫子的问题，但是虫子这方面的话，实际上如果日常做好驱虫，每个月正常的体内外驱虫的话，就不用太担心。然后穿鞋还有一个方面，其实，是不太好的方面。正常的小狗出去玩的话，它那个爪子会正常的磨损。对，但是穿鞋的话，如果家长没有太在意的话，可能会有指节过长的这个情况出现。 哦，对对 对 对， 这个是要注意的。 好，来吧，今天其实我们两位专业的院长来，其实我们除了听众朋友可以问一些跟咱们家的宠物有关系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我们家现在小猫小狗有一些什么病症啊，有一些什么情况啊，其实都可以发信息上来跟我们的两位进行交流。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今天在第一节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昨天呢，我简单的可以跟磊子汇报一下。 是 昨天我们在发红包语的时候 啊， 加大了发红包语的力度。 哦， 就是除了原来比如说啊，每个人最多只能中两次啊，比如说少则几毛，比如1块、2块、3块，这都很常见了。 然后昨 然后在每个时段，因为咱们第一到第三时段都有嘛，都会单加出一个百元的 大奖， 一个。哇，天哪，昨天真的是嗨了。不过在此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九月说一声，我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在听我们的直播，因为昨天呢红包雨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发口令的朋友很多，您问的问题呢可能淹在这么多的信息当中了。不过我们跟大厨，就是昨天上节目的大厨杨大厨，私下里头已经让他回答了问题，包括已经给我们的听众九月发了私信给他回答了他问的问题，所以呢在此要跟您说一声非常抱歉，但是不知道您收到没收到我们的回复。来，今天我们周六 红包雨会继续 哇！ 但是玩法 不一 样，是的，是的。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这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我是高磊。首先呢，要恭喜我们上周留言板上挑选出来的四位幸运的朋友，他们分别是11月10号周六毛铺酒的获奖名单：牛聚荣，尾号是9808；易夫，尾号是0166；杨亚伯，尾号是9931；蔡文全，尾号是3253。恭喜呢，他们每个人可以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那么周末的欢乐时光呢，毛铺已经为您精心安排。每周六呢，毛铺酒为我们提供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再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是的， 是吧？ 但是呢，第一呢，我们今天发的并不是语音口令了， 哦，不是， 对，我们今天是要发文字啊，专门有一段文字，您把这个文字发上来之后，啪就会出现一个跳转的一个页面，这个页面呢，就类似于说，好了，朋友，您可以开始发表您的感言了， 是 啊，就是您日常生活当中让您感动的一个瞬间啊，一件事情啊，您都可以用您妙笔生花的语言可以发上来，但是不用太多啊字，比如说几十字啊，80字啊，就可以了。我们会从这些非常感人的文字当中，挑选出几位朋友可以得100元的红包，外加一瓶毛铺酒。 没错，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今天的规则改了，是发送文字。有的朋友就问了，是什么文字呢？告诉您，首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 CHWL876， 然后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啊，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就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记得我们的留言板是不限参与时间的，大家在未来这一周内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 哦， 是吧？ 对对对，没关系啊，您只要发送这个文字，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开门砖。 对， 发送文字之后，啪就可以跳转到您写文字的界面，您就可以开始写了。 是的哈， 希望我们的朋友能够中奖吧。 欢迎您关注 CHWL876。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我们说完了毛铺真情欢聚啊，我们再跑回来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现在天渐渐变冷了，我可以问一下我们的两位院长，那比如说在这段时间当中，去咱们医院去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看病的，更多的都是哪些方面的病症呢？ 呼吸道的问题，消化道的问题，比如腹泻或者是呕吐。然后还有一些会是皮肤的问题，就突然发现家里宝贝儿好像最近挠自己挠得很严重，这种会比较多。 不，多亏钱的还要加上，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是宠物，如果不加的，我真觉得，这些病其实要换在人身上也类似， 差不多。 比如说一到换季了，然后可能肠胃可能不太接受，然后再其次， 因为北京相对比较干嘛，然后家里都有暖气。你看像小胖说他们家暖气不是前两天已经供暖了吗、 嗯、 说家里地采暖很暖和。哦，他们家的宠物都已经一步到阳台去睡了。 我的天， 说哇，家里真待不下去呀、啊，有点 蒸得慌，是不 是？ 是， 所以皮肤也会变得很干燥、 哦， 是吧？哎，那能不能就着刚才说的类似这样的病症，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吗？好吧，就是在哪些方面可以提醒大家，其实要相对注意一点，就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对于皮肤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做好保湿。 嗯， 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保湿呢，就是人的皮肤上会直接能抹个油、扑个水、贴个面膜。但是呢，到动物身上呢，我们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洗浴习惯，选择一个保湿的浴液，或者呢，包括这种保湿的喷剂，可以说对皮肤呢有一个很好的保湿作用。同时呢，用一个相对说不要太烫的水温，然后多冲一冲水，对于狗狗的皮肤的吸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就是给它把动物洗完澡之后，拿吹风机或者吹水机把它吹得特别干，这种情况呢，也是会造成这个皮肤和毛发的干燥的。我们只要能保证它不感冒、不出污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稍微留一些保湿的水分在上面，是完全没问题，不会造成狗狗的皮肤病的。 哎，那有没有比如说像给宠物狗狗啊、猫猫他们抹的一些润肤露？ 哎，据说有 啊，有啊， 据说有， 是吧？也是直接是，哎，那我就奇怪了，是抹在把他们的毛先扒开，抹在皮肤上，还是直接顺着毛在毛上？ 不，据说比如有很多种 啊，比如说，首先你先要分出来它是干性的还是那个油性的？ 油性哦，还有这反 正这味儿分不出来。然后再其次，比如说有类似于沐浴露式的东西， 嗯 啊，然后一洗完了就特蓬松啊，特保湿啊，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小喷壶喷的 啊， 就跟那个发胶似的 啊， 一喷啊 就润了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类似于精油似的 啊， 可以点两滴。点完了以后身上一揉搓，哇，立马就跟发哥那头发似的， 就焕然一新的， 是是是、 啊、 是吗？ 哎，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确实是这样的。 你看看 真的就是有喷剂的， 但是也没少花钱嘛，肯定这些都我觉得比人的使的那些都得贵吧。 确实是，就是宠物的优质的浴液还有他们的保湿的这些产品价格都会相对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局部的保湿的东西也是可以在用的。因为现在天气冷了，好多动物主人呢就会带着他们家的宝贝儿去滑雪，然后包括咱们北京城里边可能也将来会有下雪呀、啊、这种天气冷，它这个爪爪粘的这个雪上会有冷啊，会有冻伤的情况，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这种局部的保湿的产品的。动物上呢也有专用的，然后像人的这种凡士林的油啊，或者绵羊油啊这种的，包括椰子油，这些都是 OK 可以用的，然后 可以 用的这些油脂剂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像人本身使的一些跟皮肤有关系的药是不能够给宠物使的。 哎，对，人的药品尤其是这种含激素类的是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医嘱来使用的。然后但是这种护肤品就是像完全没有其他添加剂的纯的凡士林的这种是爪爪上稍微涂一些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嘞，大家伙呢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宠物方面的，咱们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 CHWL876 发送过来。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Hello， 大家好。 好，大家如果要是有关于宠物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发问题到我们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询问。另外呢，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第一节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毛铺酒的周五周六两天的这个红包雨的活动。 是。 今天我们主要发的是文字，所以呢像尾号是 NESS 这位朋友，很有可能他发的是语音。 对。 所以要发语音的话，您肯定是没有机会得到我们的奖品的。一定要发文字，是毛铺真情欢聚。那像 XSW 这位朋友，毛铺两个字写的是有问题的。啊，毛呢其实就是毛发的毛，铺呢就是店铺的铺。 哎，对， 这两个字 啊，千万不能写错了，写错我们也不能把这奖品送给您哈。 是是是。 今天呢我们请来这两位院长那是大有来头哈。王院长呢是主要擅长内科和皮肤科，赵院长那就更能根了， 全科 啥都会呀。 真的吗？ 厉害死了，真是的。 好吧。 所以呢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家的宝贝儿哈，猫猫狗狗的，有任何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发送过来到 CHWL876， 咱们问问两位院长哈。 可以可以，因为有听众朋友问问题啊。来， 有一位叫做这个影的对面是光就说了，说想问一下两位院长，到冬天了，我们家幼犬吃犬粮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幼犬估计是应该是 就是 半岁以 内，好小 好小好小， 很小是吧。首先幼犬它肯定是要吃幼犬的粮食，就是这个年龄层的粮食的分别肯定是要有。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天气凉的话，如果它本身胃肠道就很敏感，那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帮助消化的东西，比如说益生菌，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口服类的这个东西都可以。然后另外要看它多小，如果它真的很小很小的话，可以尝试用温水去泡这个粮食，泡得软一些可能也会帮助它消化。对。 哎，在猫粮和狗粮当中是也有分，比如说就类似于奶粉似的啊，这个是零到多少多少， 会有 是吗？ 对对对，很小的一些小狗和小猫的话它会吃奶膏。对，然后在这个幼龄到成犬或者成猫之间的这个阶段，可能要吃助长粮，就是帮助它生长的这个粮食。然后等到它完全体成熟或者性成熟的话，可以换成这个成猫成犬粮。 哦， 分得还这么细呢。 对，还会有一些年龄很大的，会有老年犬、老年猫的粮食。 明白没？就是说它可能。岁数相对比较大了，然后也得吃它适合消化的一些东西， 要注意养生。 好，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猫猫狗狗的养生，我们觉得有一期节目咱们可以单独来说一说。 是 是 是。 哎，我特别就好奇，那比如说有的朋友他们家就说我不给他吃猫粮，我也不给他吃狗粮，你看还分这段那段，我们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打小跟着我，我爱吃他肯定爱吃，行吗？ 其实是不建议就是动物主人把平时咱们的人类的食物给狗吃太多的，比如说要是说少量的用白水煮一些鸡胸啊，煮一些这种肉肉啊，然后还是瘦肉类的还是基本可以的，在它不过敏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我们平时炒菜里边的肉，或者说平时就是炖的这些东西，少则呢就是盐的摄入量过高，包括说这种对身体的不好，对血液的不好，然后呢重的话呢，我们有这种洋葱啊或者葱这种佐料的饭菜，可能会导致狗狗的一个中毒，一个溶血性的问题，所以其实还是非常要谨慎的。 哎，但是那是不是就是要对自己家的宠物要心狠一点，就比如说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3个月呀、4个月呀、可能你吃东西的时候他又在你身边围着你，你就希望哈跟你共同分享。有的主人那就觉得 来一点呗， 对呀， 对， 你吃什么就塞给他一点，其实这样是不建议的是吗？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第一他这些食物并不适合狗狗，而且尤其像他小的时候3、4个月他的胃肠道的消化能力又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是非常不建议用人的食物的。然后呢另外呢他这种行为习惯呢，可能将来说来客人呀什么的也会打扰到别人，就是给他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和进食习惯，定时定点，这样对狗狗的健康也更好。 对，尽量别让它胡吃海塞，万一你说吃点小骨头什么的，这又是幼犬在卡在哪儿， 有可能， 是不是 有可能 把那肠胃再扎破了。 所以那天上周末吧，还是上上周末，跟小胖一块上周末的节目的时候，那不是还没到双十一嘛， 对， 然后小胖就说，我跟我老婆我们现在在网上看有那个自动 投喂机， 哎，投喂机，然后就是比如说给他定了一个时间之后，但凡他发现哎那里可能狗粮没了，呲儿自动的就往外撒一点，说哎这个还不错，但是我看了一眼价格，后来想还算了不要了。 哎，这样的机器好吗，王院长？ 这个机器比如说要是对于幼犬，这个一天需要吃4顿到5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对于成犬定时定点，我觉得机器到看个人需求吧，而且里边放的粮食呢也一定要做好密封，然后如果时间长了及时更换，别过期了。 你要是没密封好，好那犬过去以后给你叨叨叨叨叨叨全给你叨弄出来了，那里边一盒的，或者说我也不知道它里边能装多少量哈，全给你叨弄出来全吃了，撑坏了怎么办呀，你说 有可能 是吧， 有可能 啊。 来来，另外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撸进，也许啊怎么念 差不多吧， 是他说我们家黑木跑一会儿哇喘的不行不行的，是什么原因？ 黑木， 对，我也在 牧羊犬是吗？ 牧羊犬 没有，黑木就有可能就是那种特聪明的狗，黑白花的，然后 牧羊犬， 那应该叫什么，我们家院里啊，边牧， 边牧 黑白花的那个，弹跳力也特别好，我可活泼了。 这种呼吸急促的问题呢，首先说如果是生理性的，就是它剧烈运动之后有一个呼吸频率加快，心跳加快，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如果说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它出现这种可能跑个几步几百米100米50米这样就出现这种运动不耐受呢，我们还是要考虑它心肺的问题，然后建议 它 去看一下。 他说他们家黑木其实是一只泰迪， 嗨，这差别 这想的太不一样了，跟咱们 是是是， 他是不是内心特别想我应该养一条边牧，但是太大了，所以我还只能是养一条泰迪，脑子当中一直想的是那个，是吗？ 我们院里头养泰迪的有大泰迪，哇，天哪，好大呀！那泰迪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他穿了一放大镜呢。 小型犬和大型犬这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还是要确定它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话呢，这种是可以接受的，它喘一会儿就没事了，回家静息个1刻钟20分钟没问题了，然后这个吃喝都不受影响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出现在这个平时只是先轻微的运动，或者说主人回来只是一个激动之后的兴奋之后就出现这种呼吸加快呀，或者甚至说有严重的会出现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去看一下心肺科。 而且我觉得还得分情况吧，他也没说他们家这个泰迪这宝贝儿到底是多胖多瘦，你要是说是一大胖子哈，体重过大，他是不是也存在这样跑两步就喘呀、就停不下来的情况？ 对对对， 任何狗狗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 会会会，跟人一样，胖了就喘嘛。 所以说这位叫什么什么一堆字母这位朋友，您再说说您家这泰迪是不是喂得太胖了，因为泰迪不容易胖，倒是 不容易胖，就因为他特别活泼嘛， 啊，老蹦嘛， 对啊，而且他每顿饭也吃的不会太多。 人都说泰迪是动物界的美国 NBA 的篮球运动员、就是 跳得高，是吗？ 跳得高，篮球运动员他们 NBA 的就直接原地啊、原地直接蹦起来，能蹦到小轿车的车顶，大概1米4到1米5、就旱地拔葱那种感觉。然后泰迪呢，他们很多人都说他们家的泰迪都是原地能够从地面直接蹦到餐桌上，餐桌离地面是不是也得1米多点啊？ 得呀，如果再低了咱吃饭不是得弯着腰吃吗？ 说就跟那似的，旱地拔葱直接就能跳到桌子上，我的天呀， 你说那桌上得有多少好吃的。 勾着的 呀，吸引的。 得了，咱进段广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关注 CHWL876。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 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哎，如果要是有听众朋友想知道，比如像美联众和哪个店是咱们家的，哪个店不是咱们家，应该怎么去查询呢？因为像燕子就说了，说好像他在南边田村这边看到有店，说这个是咱家的店吗？还是说咱们有一个统一的电话，或者说有一个 app， 或者说一个公号，这些可查吗？ 会有公众号，微信会有公众号，然后微博好像也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名字，就其实在地图上查的话，应该美联众和然后医院就都应该能查得到， 就可以找到，是吗？ 对 哦、咱们现在在北京有多少家店大概？ 36家。 哦，36家呢。 对， 那至少东南西北应该都会有，是吗？ 对，都会有。 而不会说不我们南边没有，或者说东边没有，不会是？ 应该都照顾到了。 好的好的、那听众燕子，您就可以按照刚才我们院长的这种说法，您可以去查询一下。 对对、 好吧， 我们再来看看北北的问题。院长好，我们家柴，应该是柴犬的意思哈，现在4.5个月，这两天的胃口不太好，吃了没有以前多了，然后吃一点就把剩下全剩下了，有的时候吃完还吐，但是吐了再吃，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4.5个月可能是幼犬换牙的一个年龄、就是对于厌食的话，可能在4.5个月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首先考虑的就是它换牙，它可能有这种活动的松动的牙齿，没有完全脱落的乳齿，它在这种半掉不掉的状态上会有一些疼痛，所以呢就会影响到它的食欲。如果要是说我们排除了他换牙的疼痛，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泡一泡粮食，恢复一下给他泡软的粮食，然后看看能不能好一些食欲上。然后再有一些呢，就是在4个多月的小狗可能开始接触到人的饮食了，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馋啦，或者说对人类的这些食物的好奇。如果把这些外因都排除掉，它的呕吐的频率还在增加，然后它的厌食还在存在的话，那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 哦，但是我真心觉得啊，就也许说的不对啊，就是给小狗看病跟给小猫看病可能难度不一样。 哦，是吗？ 真的。 哦，病症不一样是吗？ 不，危险性不一样。 哦， 就你比如说小狗，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他好言相劝啊，有的时候他又很听话， 他听你的。 哎，对对，小猫有的时候真的好厉害的，你真要是说你乖，啪，哇、哦、天啊，他挠你咬你，那真的还是挺害怕的。会这样吗，院长？ 确实是会有这些情况。可能狗狗的就是攻击人的方式呢，它就只有牙齿，它用爪爪的伤人的概率比较小。然后猫咪呢又灵活，然后它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物种，所以呢它的这种在就诊环境上的紧张呢，确实会造成它的这种攻击行为。在我们就是平时的门诊当中呢，也会用一些措施让猫咪呢缓解一下它的紧张情绪。比如说我们在桌子上铺一个软的毛巾的垫子，肯定是要消毒的，然后上面铺上尿不湿，这种它可能在一个爪爪不接触到凉的地方的时候呢，它就会相对放松一些。有好多这种小细节，包括说诊室就诊的时候关上门，然后避免外边的这种声音的吓到他惊吓的这种情况，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细节的缓解。 他这个神经这么的脆弱和这么的敏感呢，干脆直接把他打晕得了。 别，他紧张啊。 哦，紧张。 对啊，他不像 不像以前，比如说很多的猫有可能在院子里长大，它自己就出去玩，然后定点人就回来，现在都在家里，它没出去过， 没见过那么多人， 反而就害怕，不像哎，我们院里有遛猫的，哎，真的真的，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去，哎，我发现有俩人，但是这俩人一定都是院里的人，但应该就类似于像狗友，他们就是猫友，然后一个呢拉着一个那个暹罗，然后还有一个呢拉着一美短，真的是拉着的，嚯，我看俩人还聊呢，哎，你们家吃什么牌子狗粮猫粮等等这些，哇，然后这俩猫就都趴在他们的主人的边上，而且很乖，所以一看就是可能经常出来遛， 厉害了厉害了。 哎，那这个是不是挺有难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狗啊，它这个训练起来比较的容易， 对， 尤其打小训练可以教给很多动物动作什么的哈。但是猫是不是就挺难的呀？ 这个我真不知道 啊。你们接触的一些病友里边有这样的吗？经常遛的？ 其实也有。这个的话要追到它猫的小的时候了，因为它会有一个时期，是很适合社会化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带他经常出去啊，或者是到一些不同的环境见一些不同的人，包括见一些不同的动物，就是在猫的眼睛里实际上狗兔子就这些都不一样，然后包括男性和女性也不一样。 哦，是吗？他们能分别得出来啊？ 会，会分辨出来。然后对于猫来讲，可能小孩是超级可怕的 啊， 因为小孩的动作太快，然后会比较吵，所以猫可能会因为很敏感嘛，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物种太可怕了。对，然后就所以说，如果说社会化做得比较好的话，那后面有可能会可以带出去。 就跟去年，因为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去一个哥们儿家玩，然后这哥们儿是夫妻俩养两只猫，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在国外上学，所以就一到过节的时候就希望大家都到他们家去玩，所以每年过节我们都去他们家包饺子什么的，至少他们家得二三十个人，真的少说，然后就在那喝酒啊聊天啊，然后那当然就会去好多小孩啊，然后家里那两只猫都是养的那个大脸，大脸猫一只， 加菲猫， 加菲猫一只，还有那美短一只，然后只要这孩子来，哇，就开始蹂躏这俩猫，然后这猫就跑，有躲大衣柜里的，有躲床底的，就再也不出来了。然后等第二天我还问呢，我说兄弟你们家猫好吗？我跟你说你们都走了以后这猫昏睡了一天，看给孩子累的。 他也受不了，精神受刺激了。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稍事休息。 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

毛铺酒的一些互动的活动， 没错， 而且这个互动活动一直要延续到12月底。 嗯， 但是今天我们的玩法跟昨天周五欢聚有毛铺的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此呢，磊子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周六的玩法应该是什么。 是，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哈，我们每周六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毛铺苦荞酒为我们提供的毛铺真情欢聚大礼包。这个礼包里边有现金100元，再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那么玩法就是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哈，发送文字哈，记好了，今天我们是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这几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留言板的互动啊，将真情欢聚的故事呢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分享。我们呢会在后台留言的朋友当中啊挑选出4位最幸运的朋友。那这4位朋友呢不仅能够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金，还能够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那把咱们的这个故事和大家分享，也别忘了把这么棒的活动呢和大家伙一块分享。那么下周六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公布得奖名单了。 是的，不过呢，在此呢也要简单的跟大家再次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周六玩法跟周五是不太一样的，可能稍微的变换了一下方式。首先呢，您要发文字毛铺真情欢聚，发完了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界面，界面上呢您就可以把您的这个真情流露的文章啊、故事啊、感受啊您都发上来。说什么都成，对吧？日常生活呀，跟自己家里的宠物啊你们之间的那种爱呀、等等吧，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觉得哎，这篇文章写的还非常的好，非常的感人，我们就很有可能把您选中，然后您有可能到下周六我们再直播的时候就公布谁谁谁得奖了。 对对对， 对吧？ 幸运就属于您了。 是的是的，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发文字毛铺真情欢聚，然后您再开始写您的这个真情的故事。我想比如说像一马平川啊、小螃蟹啊，有可能发的都是语音的。是是是，如果要发语音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了。当然在此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还是请来了我们美联众合的2位医生、2位院长来跟大家互动，回答大家的问题。再次介绍一下我们2位好朋友。 一位呢是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赵雪飞院长，赵院您好。 大家好。 一位呢是王岩院长，王院您好。 大家好。 好。那个接下来赵院长专题时间 是不是 好，做好准备啊。当然了，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依然可以给我们的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问题，我们让2位大夫给大家回答啊。 是， 来我们先看一下李佳宁的问题。他不光发了问题，而且还专门把他们家的蓝猫的照片都发上来了，非常的可爱。 好帅。 是。然后他说了，蓝猫儿子4个月了，为了补充营养每天一个罐头。哇，这个量也够大的啊。他说最近发现啊不行了，这个儿子啊馋罐头，他根本就不好好吃猫粮了，于是我就那个把这罐头停了。完了，说他连猫粮都不吃了。 哎呦， 你说这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他正常的恢复到那吃猫粮啊，然后不挑食啊，不偏嘴啊，怎么办？ 首先那个对于猫来讲啊，像这种一直的饮食习惯突然的改变，或者是哪怕给它换了一个食盆，或者是换了一个猫砂盆，或者是把它的常用的东西挪了一个地方，这些改变对于猫来讲可能都是很，就是对于它来讲，它因为它很敏感，这个改变都会很大，就是这个猫会觉得这个改变太大了，然后我接受不了，会有一部分猫会这样。对，然后呢这个小蓝猫又是4个月大，所以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应激性的问题。它其实只是不吃粮食倒还好，它还没有出现其他的症状，比如呕吐啊，或者是很剧烈的腹泻呀，包括可能便里面会带血，这个在临床中我们都会看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是做纠正的话，我会建议一步一步来。首先把罐头的量减一减，把粮食加进去， 可以先尝试给它拌在一起，然后看它吃不吃，然后把这个比例慢慢慢慢给它调到正常的粮食为主。对，罐头是可以给的，但是对于幼猫来讲会谨慎。对，一个是量，还有一个是频率，都要注意。 嗯，哎，这个猫我再多问一句啊，是不是特别容易得抑郁症啊？我看他们老是那个抑郁的小眼神儿，就跟人家欠了他300块钱似的，从来也不正眼看一眼，是不是啊？ 因为猫这个物种本身就比较高冷， 嗯， 对，所以它也不见得是不高兴，但是它的状态可能就是让人有距离感。 嗯 嗯，对， 我想抱你，想抓你，你还别碰我，我还离你远远的。 对，猫是我可以亲近你，但是如果你要来揉我的话，我可能会不高兴。 哦， 哎，但是我就一直想，你比如说像家里的宠物，比如说像狗，经常比如说不管你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都得带它出去去散散步啊，跑跑啊。但是猫因为种种原因啊，不会是像我邻居似的还出去遛个猫，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家里头。但是如果要在家里头，它也没有那么大面积的运动，它吃的那么多，那你想会不会很容易胖啊，或者很容易得脂肪肝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会这样吗？ 就是现在的这种饲养环境的话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猫在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可玩的，而且其实它需要的不是面积大，它需要的可能是能够跳上跳下的这种环境，可以家里弄一个假树，就是像树一样的那种， 明白，就是那个 架 子， 对， 所以它能老能爬的那种， 对，这种其实就可以。 哦，就这么简单啊。哎，对，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了，就是刚才您说猫在小的时候它有一段时间是社会化特别容易的阶段，大概那是几个月的时候啊？ 一般3个月左右其实就可以了。 哦， 对，就可以开始让它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 哦， 包括其实有一些种类比较多的玩具，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它了。 嗯，然后没事带它出去溜溜，呵呵，见见其他的小朋友。 反正得拴住了。 但是会有一个矛盾点，在国内可能就是因为考虑到免疫的问题，所以有些家长会认为，因为猫是2个月大开始免疫，那等它第一年的免疫结束，可能差不多要4个月大左右。对，所以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就需要免疫之后再带它出去。 哎，我不懂啊，就是就比如说像小狗，大概比如说1个多月或者几个月，咱们都要打它的那个疫苗。 嗯， 猫也会有类似的吗？ 对，猫也有。 那它也是属于那什么5联什么6联？ 猫现在比较常用的是3联。对， 哦，也是一年一打吗？ 如果对于幼猫来讲的话，就是2个月大可以开始免疫了。那第一年的话一般是3次。 嗯， 然后它全打下来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就是每2针之间要隔3到4周的样子。 嗯，哎，那这猫比狗省钱呀，这狗好像现在都打7联了，不是5联，啊，这猫才3联啊。 个头 还不一样。 这个几联不是说打就打几针，就不是 说3联打3针，哦，不 是这意思呀，7联打7针，不是这样。 哦， 对， 那是什么意思呀？ 对狗来讲的话，它是防的病的种类不同。 哦， 就7联是7种病， 7种病， 哎，3联就是3种病。 小狗的话就是4联、5联、6联、8联这样。 嗯， 对， 我， 就跟那天我们院里另外一个人也是，他们家养了2只小狗，哎，都很可爱，一个是松狮，然后哇，松狮，你别看它长得很憨厚啊，但是真的好厉害。然后另外一只是一比熊，然后经常能够在院里看。一胖一高一矮，哦，俩人并驾齐驱，然后老太太在那儿拽着他，哎，倒是很可爱的样子。然后就听，因为我跟人不熟，老太太就跟其他的狗友在那儿聊天，就说那这只那个松狮，那个就带他去打针去了，就类似于这种疫苗，带去打针去了，可能是因为太胖，都打完了他才嗷的叫起来。 他反应这么迟钝啊。 真的很 可 爱。是。 得了，我们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哈，我们进段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特拉法尔，他说呀，他们家是一个比熊，男宝宝，4岁多了，最近每天早上起来咳嗽，好像就是嗓子眼有痰似的，应该吃什么药能够缓解一下？包括他也发了他们家这只比熊的照片，哦，好可爱呀！ 但是我觉得他体重可能有点超重，有点肥，有点胖， 请特拉法尔，您再发一个侧面照，我们看一个腰身。 是是是， 对。但是比熊真的好好玩，就我看人家那个，特别是到美容院里刚做完美容，哇，把脑袋吹的这圆哦。 对对对对对。 哦，这好好玩。 你要出门没两天就又趴下了是吧？ 是。 对于这个4岁青壮年的一个咳嗽，他刚才讲他有咳嗽多长时间了吗？ 反正他就说每天早上起来都咳嗽一会儿。 最近啊。而且有痰， 是不是因为换季了，还是说因为家里比较热干燥？ 最近在临床上有一个病毒性的呼吸道的疾病，然后如果说是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他要到医院，首先要确定一下血常规还有炎性指标的一个指标，我们去看一下他有没有感染，然后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炎症，然后在确定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再去选用消炎药。对于抗生素的选择呢，也还是需要慎重的。如果在于它影响到食欲的话，那就要很快的及时就诊。如果说它的咳嗽的频率并没有很高，不影响精神状态，不影响食欲的话，在家用药呢，我们就是首先说，非常要强调的就是人药的感冒药，西药类的感冒药是严格禁止用的，就是含对乙酰氨基酚成分的，这样呢对于犬猫呢它们是不能代谢，可能是会有一些中毒的反应。如果说就是去医院比较不方便，或者说认为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顶多应急的话可以用一些糖浆类的中药的，就是这种糖浆的润喉的作用稍微缓解一下，如果还是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的话，还是要及时就诊的，需要一些化验的指标。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服用的一些药，无论是皮肤的还是服用的一些西药，就算你说哎呀我给它减量，我给它减成这个药的什么1/4、1/5，这个都不可以。 对对，有一些药是严格禁止的，有一些药呢它是可以用的，但是在于这个能用与不能用，还是建议您去打电话致电到动物医院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我觉得我们的每个医生都会有一个专业的建议给到您。 那我再多问一句哈，你像咱们天冷了以后哈，咱们经常会人感染流感啊，咱们要打疫苗什么的预防一下，那狗狗也有狗狗的流感吗？他们要有的话有疫苗可打吗？ 狗狗的疫苗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这种常规的 7联、6联、8联、7联 这些，这里边应该也是会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疾病，但它不一定也叫流感。 明白。好。 但是没有这种针对像说人类就是到季节性这种的流感的疫苗是没有的。 那比如说给家里宠物要吃药了，怎么才能正常的让它把药服下去？就比如给它拌到狗粮里， 对， 还是说就给它摁在那儿，扒开嘴往里倒，这应该怎么是一个正确的姿势？ 首先要看这个药物有没有特殊要求。有些药物是有特殊要求的，比如它不能掰碎，不可以咬破，需要整粒服用的这种，那可能就需要医生来帮助。或者呢，如果有的家长能够掌握这个技巧的话，也可以，就需要整粒的投喂进去。有一些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就可以，比如拌在粮食里，或者溶在水里面也可以。对，只要能吃下去就可以。 反正我听好多人，当然也不一定对啊，好多人都跟我说看狗生没生病主要摸鼻头 啊， 一摸鼻头潮的，应该还行，一摸哟不行，鼻头怎么干成这样了，瞎了。 哎，对吗？这种说法 我也听说过。 嗯，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他的当时的状态可能也会影响到他这个鼻径的湿润度。有的小狗，比如说他可能天气本身比较干燥，它呢又正好刚睡醒，身体是比较热的一个状态，那可能这个时候鼻子就是干的。 嗯哦，来，我们再看看贝塔，贝塔羊就说了，这狗狗啊换牙了，应该注意点什么呢？狗狗一般几岁的时候换牙呀？ 狗狗换牙一般是在四个多月到五个月期间开始，然后在七个月左右的时候结束换牙，这是一个平均数吧。注意的情况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太多。如果说有一些幸运的主人呢，他就会捡到狗狗掉的这个幼智齿，就这个幼犬的时候这个小的牙齿。如果要是说他吞进到的肚肚里了呢，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些也不会造成什么损伤，他就会随着大便排出来了。可以给他一些就是磨牙用的东西，但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避免那些小块的小段的能咬碎的这些能造成异物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优质的这种宠物专用的玩具，橡胶制的或者这种压缩的饼状的这种东西都是可以的，更优选一些。 嗯，但是我怎么看好多外边卖的那些磨牙棒什么的，它都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吃的 啊。 但是可能我也不知道啊，可能磨牙棒也跟猫粮狗粮似的，它也会明确写着，比如说它适合的年龄层啊，对对对，会有吧。 它主要就是会有一些专业的磨牙棒呢，它会写适合的体重，因为比如说我们来只大藏獒，来个2厘米的磨牙棒。这都没尝着味儿就下去了。这个要是小泰迪呢，来一个20多公分的，比狗还大的，可能也没法抱不动。所以就是说它会有一个适合的比例。比较担心的就是在这个磨牙棒被咬碎和咬断之后形成这种小块，还是建议主人及时给它收起来，就是扔掉它，就是怕这种小的碎的块卡住它。 而且我注意到有的狗狗吧，比如说我也挺喜欢狗的，我一见我也特别高兴，我就想抱起来亲亲摸摸啊。但是这狗的这个嘴要离我一近吧，我一闻就有口臭的那种味道，味儿特大，你知道吗？他们是不是也不给它刷牙呀？ 其实也有，包括你要是给它，就应该叫什么狗咬胶， 狗咬胶 磨牙棒，其实有很多也有牙齿清洁的功能。 哦， 是有吧，院长？ 是 赵院。 对，是有。现在就是狗狗牙齿清洁的产品非常多，然后有很多的类型。刚才咱们提到的咬胶是一类。另外的话，比如洁牙的，就比如漱口水， 对， 可以加在它日常的饮食里面的。 对。 另外比如洁牙粉，包括就刚才咱们提到刷牙，这种物理的摩擦也是可以的。对。 怎么给它刷牙？扒着它牙刷牙？ 牙线。 啊，这么复杂， 物理的嘛。 对，会有狗狗专用的牙膏，这个牙膏是可以食用的。 哦， 对，所以不用担心它那个不会漱口这种情况。对， 好。 当然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它可能之前没有刷牙的习惯，或者说它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最后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可以考虑洁牙。对，有严重的牙结石的时候。 哎，那换牙真的是跟人似的，比如说小朋友全嘴的牙都会换掉吗？还是说小狗狗就说啊，不，他可能那个就门牙换，其他的都长好了就不换了？ 是都换。 都换。 对，它会有一个顺序，就刚才那个王院长提到的，四个月大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前面的犬齿和门齿可能要开始换了，然后慢慢后面，然后旧齿会换掉。 哦，所以才说，就比如说它门牙掉了，它可能在咬合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它吃的一些猫粮或者狗粮，可能就得给它泡软一点，让它好嚼好消化，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通常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对于猫和狗来讲，它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吞食，对，就是用到牙齿的时候并不多。但是比如说小狗吧，现在可能是因为饮食习惯，它会尝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奇怪的东西，对，就是对于狗来讲比较奇怪的东西，就是咱们人吃的这些食物，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食物的残渣附着在这个牙齿的这个缝隙里面。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是请来了两位朋友哈，一起来分享分享咱们家的猫猫狗狗的事儿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位呢是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赵雪飞院长，您好。 大家好。 一位呢是王岩院长，王岩您好。 Hello， 大家好。 包括有一位朋友发的全都是棒球的球，反正后面都是图案啊。手术后要提问呢，我们已经看到你发来的问题，不，已经看到你发来的这条信息了，其实就已经取得联系了，您就可以问，是咱们家小猫的问题吗？ 应该是，你看这小猫的眼睛，炯炯有神的，嘿， 肯定有人脑子想。干嘛呢他 非抱着我干嘛 是的是的，落叶呢也发来了他们家宠物小狗的照片，而且在问赵院长，您看我们家这狗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反正就我这个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长得像个拉布拉多。 像拉布拉多是吗？反正我刚才已经请两位院长过目了，听听他们怎么说好不好。是什么呀？ 对， 哦，对，是吧？好吧， 您答对了。 就是拉布拉多，应该是成犬了吧？这拉布拉多，我看这个儿也不小了。 看不出来，因为它只照了一个正面的，您侧面的怎么都得看。 哦， 对，这个不好说。包括你要说光看它的爪子或者什么也难。你比如说，像我一朋友他们家，因为他们在郊外嘛，很远，在七环附近住，然后。他养的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加索獒，但是他小的时候拿来的时候，那时候才2.5月三个月，刚刚打完针。天哪，那个爪子就跟个小拳头似的。当时我看身子不大，这个爪子是这么大个儿啊。当然现在大了，现在1岁了。天哪，好大呀。就他站起来正好大肩膀， 嘿，一人高， 真好害怕，真的。 其实你说的这个分辨不清楚，突然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朋友发朋友圈，发一张狗狗的照片，我说这是秋田犬，他说错，这是柴犬。后来呢又有朋友发，我说这是秋田犬，他说错，这是柴犬。我就分不清楚俩，这是不是长得特别一样的，怎么区别他们俩啊？秋田和柴犬 长得很像，至少从它的颜色上很像， 看不出来 啊，黄白花的。 对，但是会有些细节， 比如说 这不算细节，大小也不一样。对，这个是一眼能看到的，它体型不太一样。对，秋田体型会大一些，柴犬一般都比较小。 那我们要通过照片看不出来呀？ 对，照片确实是。然后，但是照片的话，看脸，它毛发的浓密程度也不同。然后像鼻长、嘴长这些也不同。对。 就除了这些，其实应该剩也都差不多，是吗？ 也不是 也不是，但是至少直观上这个是比较简单能够了解的。 对， 是吧？ 对对，直观上这些其实能够分辨。 那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家边上有仨宠物医院然后经常能看到，就是人都穿着一身那个医院的大褂无论是姑娘还是小伙子，然后我下班晚嘛，看他们都在那儿遛狗，我还说呢，那看来是就是在医院看病的宠物，然后他们得定点嘛，得带他们出来，然后大夫穿都特别少，你想就是在里头办公的，外头再穿一白大褂，一路小跑呢，带着狗，快点亲爱的，快点啊，快点，也很可爱。而且昨天吧，我下班回去以后看那个男大夫牵那个，应该就是柴犬，因为不大，大概就这么大，黄白花。 柴犬算中小型犬，然后另外最近很流行斗柴，就是很小体型的一种柴犬，然后最近流行起来了，我最近接到了好多。对，它长不太大， 就跟泰迪那么大小似的， 比泰迪稍微大一点。 对， 就普通标准体的泰迪的那个大小，对，差不多。 那个阴阳脸儿内八字的那个，那是叫斗牛吗？ 那个叫牛头梗吧， 那叫牛头梗， 长得跟那孙红雷似的呀。 那叫神似啊，神似。 好像它是没什么毛是吧？ 毛很短，对，是那种小刚毛的那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牛头梗好像傻傻的。 人智商应该不高， 好厉害， 愣愣的，你知道吗？ 好厉害 啊，劲儿可大了，直接撞你一下，又能撞一跟头， 比较壮， 是吧？嗯 哎，不过因为大概还有十几分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得告一段落了。其实现在刚刚入冬嘛，所以希望两位院长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提醒一下家里，比如说养小猫啊或者小狗的朋友，刚刚在入冬要注意一些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好吗？就比如说好了，呼吸道的或者是皮肤的或者是饮食的，这些都要说一下。 我简单说吧。对于小型犬或者猫来讲的话，它可能抗寒的能力不太强。那猫还好，因为现在室内的环境温度都比较舒适了，所以对于狗来讲的话，它出门一定要穿衣服，然后另外如果到了雨雪天气的时候可以穿鞋。对，这个时候是需要穿这个鞋的。 因为我怀疑啊，就是主要穿鞋倒并不是说怕把它脚冻了，那个只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咱们有很多溶雪剂，因为这些溶雪剂如果它要藏在里头刷的话，可能会对它的皮肤有伤害。 就伤害。 对对对。 会的。然后另外的话，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胃肠道的问题，那可能可以做一些预防，就是日常的保健类的这种，然后给它吃一些助消化的呀，或者说饮食上面多注意一些啊，可以哪怕加加热都可以。对，有的小狗可能它爱吃肉类的东西，那室温如果不高的话，可以给它进行一下加热。对，这种。对。 比如小狗可以吃水果吗？ 有些是能吃的，有些不能，比如葡萄不可以吃。 啊，为什么呢？ 对，它会有这个 肾脏的负担。是因为太甜了是吗？ 不是，它是里面的某些成分会对肾脏造成影响。 哦， 反正我知道小狗是不能吃巧克力，对吧？容易引起这个心脏狂跳。 就是太兴奋了，太兴奋了， 对对对，然后就威胁他的生命了，你知道吧？ 是， 所以不能吃。哦，那他能吃什么水果？比如什么适合小狗吃或者小猫吃的？ 这个其实也需要去做尝试，因为每一个个体不同。我们也会见到有的，比如大多数小狗可能吃苹果都没问题，但是某一个小狗吃了苹果之后就有腹泻。对，这个也要看一下。如果早期想要知道它吃什么合适的话，可以先少量给，看一下它的反应。对，如果它没问题的话，那再把量稍微加大一点。当然也不建议一下给太多。 明白。 对， 那你建议在冬季，因为冬季北京相对比较干而且冷，但是室内外的温差又比较大，你建议多长时间带着家里的宠物去洗一次澡？ 其实冬季洗澡频繁一些会好，因为刚才、 会好， 对， 是吗？ 刚才王院长提到频率的增加可能会对它的皮肤的保湿会有帮助。对，日常的话其实是7到10天洗一次可以，那冬天的话比如5天6天洗一次都可以。对。当然它如果有皮肤问题的话可能需要更勤。对。 哎，宠物洗澡也跟人似的，比如说它会有它专用的，比如说 浴液 啊，对，洗发香波什么，它里头的成分跟人用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有一些清洁成分差不多。然后但是其他的比如说保湿类的其实也差不多哈，会有燕麦啊这些。对对。然后小狗狗的话会有洗发的这个产品，然后会有护发的产品，就也会有护毛素。对。 但是人类的还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和狗狗的皮肤的 pH 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小动物还是要用它们专用的。尤其说猫咪呢，它的皮肤可能会比狗狗更敏感，还是要选一个低敏方面的浴液。 就更安全一些，是吧？ 我在国外看那个有类似于电视购物的节目。因为倒时差嘛，睡不着，然后就看人家拍的应该就是小猫小狗的那个浴液啊，或者说洗发露的广告。我拍的好漂亮啊。就觉得那个小狗都被训练似的，就像人唰甩头，哇，那个毛跟着那个风吹着，哇，然后小碎步跑着慢动作。我天哪，我觉得好好玩真的。 对，其实人做的这个也特别的精致，是不是哈？ 是是是。 对，其实现在动物的浴液其实在一个正规的厂家和正规的品牌上是做的非常细致的。 好，那王院长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其实日常的该提醒到的就是雪飞都已经提醒到了。我还有一个要特殊强调的就是驱虫。因为很多很多动物主人都认为，哎，冬天了，虫虫们都冻死了，我们就不需要驱虫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你们可能会把虫子的下一代带回家孵化，然后到狗狗的身上，事实是非常可能的。 这您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可能虫子的爸爸妈妈是冻死了，或者只是减少了一个存续的一个量，冬天可能一桌早上有十只虫虫，现在可能剩一只半只了，但是呢他们的宝虫卵是有抗寒还有抗这个湿的这些功能的，所以他们是可以在 能力也太强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除四害这么难嘛哈，就是他们会在一个很低温的干燥的或者潮湿的环境里，在以卵的形式存在很长时间，他们可能不到夏天这些卵们不会孵化出来变成虫虫，但是不排除这些卵会跟着狗狗的毛发或者主人鞋底的泥土带回到狗狗所居住的环境里，这虫卵进了家了，温度湿度营养都挺好，发育成一只虫虫，它就茁壮起来了，就又到狗狗的身上了。所以说在冬天的时候一定一定把驱虫做好，不要松懈。 每个月都得做呗。 是的，每个月去做驱虫，让它确实有效。 也就是吃类似于什么小糖丸啊什么这种。 对，狗狗现在他们体内和体外都有口服的，甚至说现在更高级的就是吃一颗体内体外都管的，这种都有。其实并不麻烦，就是费用上呢其实可能看起来会是一笔开销，但是如果得病了再去治那就更大一笔开销了。对，所以我们还是把日常的防护做好。 明白。 好，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您的问题到 CHWL876。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先来看看爱冠毛发来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大夫，狗狗的全套体检大概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全套体检看它是什么年龄阶段，如果是青壮年的情况的话，那包含的项目比如血液方面的检查，基础的血常规，然后或者是生化，这些都属于基础的。然后另外的话 B 超是必要的。片子的话要看它，比如它是大型犬，那我们拍片子的时候就可以看关节啊，然后小型犬的话可能可以看一下心脏，看一下腹腔啊，这样是可以的。另外的话便检，如果它平常是习惯性的腹泻，然后这个也需要查。对，这个其实就算比较全面了。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项目，这个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的个体来有这个差别。 明白。 对。 大概的费用要多少？ 大概的费用现在正好是一个美联综合的体检月，所以大家可以到大众点评或者之类的这些网站可以搜索一下。基础的一个套餐的话大概是600多吧。对，这个我还真的不记得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没事儿，你可以让爱冠毛可以去看看。 择优选啊， 是 看谁家便宜去谁家啊。 对，但是我要想问啊，比如说他年纪要大点儿，这个老一点的这个犬去做体检的话，是不是项目肯定跟普通的要有所区别，查的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 这个可能还关系到一个病史的问题、 哦、 因为他年纪大，可能之前会有一些问题出现。那比如说他之前肾脏有过损伤或者有过这个肾衰的情况的话，那可能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要着重于肾脏这方面。对， 嗯，相见不如怀念啊，他发了好多照片， 哎呦， 但是这个不是问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他是在炫耀。 对 啊，他问哥，我们家这狗怎么样？因为他发这么多照片，因为他们家有地儿，就一看他肯定不是在城里，他应该在郊区。 嗯， 然后有特别大的一个狗能够待着玩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各种犬啊，你比如说我能认出来的，比如说有黑背，然后包括这儿有灵缇，那就是这个腰身特好的，这是灵缇， 对对对， 专门赛狗的，然后包括这儿还有。俗称的二哥、嗯、 二哈是吧、 啊、二哈，对，不是二哥。 养个八戒。 然后还有金毛啊， 金毛 对，都有，好好、嗯、都好都好， 对对对， 都特别好。 哎，我们这儿这个、刚才爱冠毛又补充了一下他的问题、嗯、说我们家这狗狗啊胰腺指标有点高，转氨酶还高，那就能判断说我们家宝贝儿他得胰腺炎了吗？还是说通过什么样其他的标准来判定呢？ 那这个可能就要再追加 B 超的检查了。嗯，要看它的形态呀，然后或者是再查一些其他的指标去看它的问题。 嗯， 对。 反正我老觉得，就比如说，无论是家里的小猫还是小狗得一些病的话，其实真的是有可能是平常不是很正确的一些喂养的方式啊，或者是溺爱的方式啊所造成的。真的，你比如说我那天才刚知道说猫常见病脂肪肝 啊，猫 说猫得脂肪肝，后来我说嗯，那就像人似的三高，吃的太多了所以脂肪肝。人说不对，说猫是你越饿着它它越容易得脂肪肝， 这是为什么呀？这个道理是怎么讲？ 是吧 嗯，是这样的，就是猫咪在厌食拒绝进食之后的几天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脂质的沉积症，就是肝脏的脂质沉积症，它是因为它的糖代谢异常，它的食物摄入异常，脂肪代谢的异常，所以导致脂肪沉积在肝脏上。 嗯， 哦，所以就容易出现脂肪肝。 对，这是一个猫咪的应激导致的疾病。 哦，反而我们看有时候发那些照片啊动图啊，那猫猫都已经喂着特别肥了，那肚子那么大了、嗯、反而没事是吗？那也不一定。 对，那个可能只是超重，它不一定得脂肪肝了、 哦、是是， 哎，是是是、 嗯、但实际上超重的猫咪会比正常体型的猫咪更容易有这个问题、 哦、更容易。 对， 我倒是觉得如果超重的话很有可能就得糖尿病。 哎， 这个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有可能、 啊、都有可能。其实现在猫咪和狗狗得的疾病上就是跟人类有很多相似的甚至更多的、 哦、 嗯，包括内分泌的病他们也都是有的。 你瞅瞅， 嗯，平时的体检和科学的喂养非常重要。 你看 吧，就跟我另外一哥们儿似的，那个他特喜欢就是看别人家养狗，他也特喜欢、 嗯、 他跟我问了好多次，他说伟子我想养个什么，我想养什么，我、哦、众里寻他最后养了一个那个斑点儿 啊， 然 后狗大个儿 啊，不，但是从小养的嘛、 啊、 然后哎，真的身材特别好，晚上他骑自行车就在他们家小区里头骑自行车 溜达， 然后牵根绳然后就带着跑，哇、哦、就觉得特潇洒。然后有一段时间他去俄罗斯出差了，去了半年，把狗寄养在他妈那儿了、 嗯、 等回来看，我天哪，长得跟松狮一样。 天，这喂的也太过了吧，这个 点珠小花猪 是花猪，而且一大长尾巴，我、哦、天哪，给我发照片说，你说我怎么跟我妈说，你说我是谢的呢我还是应该批评的，我说你得谢的，你得谢的， 这最重要的就是后续减肥可太麻烦了，是不是？ 不是，因为老太太你想也不可能天天带着她出去跑去、嗯、也跑不过她， 是啊， 是只能在家待着。 得嘞，今天呢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家中猫猫狗狗宝贝儿的一些故事，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两位院长赵院和王院，谢谢二位的精彩介绍，谢谢。